茶肆酒楼说书卖唱的正门前加唱宋皇恩，甚至秦淮和尚风月人家接客也是每客一份免费赠送。江苏浙江两省真是连渔夫樵夫也都对雍正新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弘历住在夫子庙东的驿馆前，因为是南京最热闹的所在，总督衙门专设了一个灯棚，各色灯彩也都是李卫手下的俚语作品，白天晚上招引看客，猜灯谜猜中了并没有彩头奖品，只发放一张彩票，凭彩票一张回乡可在驿仓支粮一生，连彩票背面也都印的宣传圣谕的口号，各位父老你试听，天子语录恩情重，号线本自民间取，终有余银应归公，文武立元取养廉，连官节用为百姓，富者君来送者平，白发黄童享太平，而今大府设驿仓，丰食积存欠食荒，富家好人积阴志，穷家得惠亦安康，簪缨富贵应慕义，虽是近身亦纳粮，应知吾皇远筹谋，为汝世世济平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吧，招惹的八壁四乡进城农人把个灯棚终日困得水泄不通密不透风啊。半个月前弘历命人密采了这些彩票，将样本直呈雍正，又写密折极力夸奖，儿臣既知以彩票一张对米一升，发放100万张计，仅付江南余粮10000担，而山野小民僻壤穷乡皆得背慕皇恩，下愚前手皆可提养圣谕要旨，是又不可从区区万担之粮而计旨矣。今天在接到回京述职并图访查田文静被何术士的旨意里，袁哲家朱批发还了他，仍是父亲雍正那笔极熟悉的端楷。李卫宫中之生，朕素知之，其聪明得之天性，仁义难学，已将尔之哲横发各省，可由其参照办理，天下事难以一概之，既如山东金方赈灾虽10万担粮已筹措为难，长袖善舞多才善鼓李卫是矣，然亦平日着意留心政务处也，令发邸报数份而看，因而即将黎宁赴狱，途中多有不便，此几份邸报是尚未发出中省者，即而至开封可以接续阅读而无监制也。弘历又拿起随廷记蜜蜂匣子交来的几份邸报，其实也没有重要的内容，除了18省行号线归公，推行官员养廉缺席各处顺利的消息。醒目一点的是由礼部侍郎胡十里亲自押送允堂赴保定，将赛思黑交给李福严刑看管，李福弹劾田文静五不可恕的折子没有发原文，只刊登了一个标题， 还有一件是阿尔泰将军的军情通报，说罗布藏丹增病死了，罗织残余旧部已经被策凌阿拉布坦收留，准格尔科尔科蒙古军队事权统归的策凌如今调动频繁，已经另有旨意给威远将军岳钟琪命其戒备防范。还有两则，一则说杨明石已经任礼部尚书之职，一则说孙家淡已经由云贵官封使回任左都御史，即日启程回京云云。他在书房中对照朱批参读这些底报，原来有点忐忑的心放了下来。前些时八爷党大闹乾清宫，他这里急报一日多到五六件，对京师发出的事变他都了如指掌。李卫尹济善范时杰一杆子人每天过来请安，绕着弯儿打探内廷消息。弘历虽从容应付，但心里却也不踏实，起先担心连亲王搅乱朝局，而后又怕兴起大狱穷治允四党。一切平静，又觉得自己久在外省，疑惑会不会有人在雍正跟前拨弄是非。这道密谕和底报所指示的事情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雍正更加信赖自己了。为使自己不间断地掌握各省及边境全局，竟亲自将未发出去的底报样本寄来，弘历不由得佩服父皇的心细如发，也隐隐意识到同时在京政务错置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因此放下廷记文书，弘历心中已经完全释然。却见堂房外从二门进来四个长随打扮的汉子，也不进屋来，就街前天井里一字排开，肥肥的喝了一声怒，禀道：四王爷，奴才邢建业、邢建民、邢建忠、邢建义陪主子练招了。这邢家四兄弟啊，原是山东人，从乾明万历年间祖传七辈的捕快世家，父亲邢连珠年老休治，派自己的四个儿子出册到礼卫处奔走，为考教邢家子弟武艺能耐，礼卫特调了他们先到南京总督衙门听用。恰弘历每逢单日练武，便指定他们四人陪练。弘历见他们到了，随即脱去外身套的袍褂，内里月白长衫上只套了一件玫瑰紫巴图鲁坎肩，又换了一双灯芯绒皂靴，将袍脚掩在腰带里，一手提了根齐眉棍步出堂前。今儿恐怕是最后一次练把式了，我要回北京了，明儿起三天里头分别接见南京官员，就没空玩了，今儿怎么练呢？ 平爷的吩咐。 你们的拳脚已经领教过了，今儿换个花样，今儿我练棒，你们一个一个上，谁能夺下我手中这根棒赏20两银子。弘历说着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银票，放在窗前台阶上，用石头压住了，过来支了个门户，单手抡棍，一招满天撒网，身子滴溜溜连旋十几个圈子，一手举火烧天，一手攥棒，成秦皇复剑之势，顿时满院生风啊。四兄弟见他如此潇洒利落一个起手，不禁鼓掌，高声齐发一声彩，好。那弘历舞得一发起兴，一根棍在手里头勾挑捻搭翘戳崩刺，灯草般轻巧，时而支棒如轴， 通身飞旋空中，连环踢腿，时而进步连跃，双手倒舞的那棒如风车般纵跳飞踢，还夹着拳脚，连天井旁的花草都被棒风带得如风吹动。这四个兄弟一时都没有出手，站在旁边细观顷刻，已经看出了红利的棒法呀出自内廷，虽受过大内侍卫高手指点，但犯了宫病，进字舞得密不透风，却只是个好看。四个人都觉得夺掉他手中这根啄木棒不是难事，但又虑他是当今太子，任性自负，扫了面子，可怎么好呢？邢建业正在寻思办法，老四邢建义一个欺身已经进场了，大叫了一声：“四爷，得罪了！”在红利的棒眼之中纵跃环跳，瞧准了红利下盘不稳，飞足横踢红利的后腿。红利急忙支着棒一个鱼飞，身子悬在了半空。谁知建议却是虚招，左腿弓步，右足收势，猛地一勾，红利下头失了支撑，已经落地。建议眼见他就要摔个马趴，将左手一拦，拖住了红利。红利一睁眼，手中的棒已被邢建义右手震飞出三丈高许，那棒飘飘地落入了邢建义的手中。红利笑着退了一步：“哈哈，不用再比了，连你都夺了去，何况你哥哥呢？真是好身法，我的棒舞起来连水都泼不进去，你怎么进得了场呢？大内高手也没这个本事啊。”邢建义笑嘻嘻地说道：“大内侍卫是让着王爷的，天下棒法没有一样天衣无缝的，他专向您舞得密的地方泼水，自然就泼不进去。小人欠了人家赌银20两，爷这张龙头银票太叫人眼热了，因此放肆了。”原来如此啊，你赌输了银子红了眼。好好好，这么实诚，你主子当得帮你添还。一边说，回头取那张银票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台阶上好端端压在石头下的财物已经不翼而飞，不知被谁换成了一张薛涛剑，点点字字的似乎还有字。红利小心的像怕被烫伤似的取出了纸条，脸上犹带着凝固的笑容，抖着手指展开了看，纸上写着一首诗：“今在秦政在公还，忍听旧歌吉陵园，妙手空空锦相告，北去途中防貂蝉。”细看的时候是自己素常用的笺纸，墨迹潮润，触纸即染，显然是刚刚写的。光天化日之下，又在戒备森严的钦差王里，当着几个武林高手，这贼竟从容入书房提示，既然换银票，来无迹去无踪，不但胆大呀，而且本领也令人匪夷所思。邢家兄弟一愣，立即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邢建业和邢建民抢上几步，一前一后护住了红利。邢建中、邢建义呼啸一声飞身上房，两个人在房背上手搭凉棚四下眺望，但见青堂瓦舍阶陌连千，曲巷小街千回百折呀，时而传来小孩子叽叽咯咯的笑声，院内院外一片春光景象，太平世界哪得见个贼影子。四兄弟又搜了红利的书房，才请惊魂出定了红利进去。见红利 呆呆的，爽然若有所失。四个人都觉得讪讪。邢建业低着头，赤红抱脸地说：“ 惊了爷的驾了，都是小的们无能，也真不妨南京还有这样的飞贼。” 洪立见他们羞得无地自容，反过来替他们圆场：“哈哈，啊，也许是这驿站里有江湖上卧底的人所为。再说了，你们都盯着我和建义过手，没有留神嘛。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死了老子娘似的。这是100两银子，爷照样还赏你们。”说着又递了一张银票过去，四个人哪里敢接呀，正没做理会处，门昏上进来人报说：“两江总督李卫、江南布政使范时杰来拜。”洪立将银票向邢建业手中一塞，立起身来：“叫进来吧。”须臾便见李卫穿着一件宽大的九蟒五爪袍子，外边套了件锦鸡补服，慢慢摆着方步进来。他久病方愈，一直泛着痰喘，瘦的像麻杆儿，空荡荡的挑着衣服。身后的范时杰却敦实的像石碾子，吃的红光满面，走一步脸上横肉乱颤的。随后还有两个侍女丫头和一个老婆子默默地跟着。过了二门，便沿墙垂手站住。李卫朝他们一摆手：“你们先在这儿听使唤。”转身朝迎出来的洪立打签儿：“奴才李卫，范时杰给主子请安。”便和范时杰一同磕下头去。好了好了，起来吧。洪立在街上双手虚扶了一下，一边让二人进屋，一边笑问：“哎，季善呢？我原想他也必定来的，怎么就你们二位呀？”他看了看李卫的脸色：“你脸色仍旧苍白，精神倒是好多了。我请杨明石给你弄了2斤上好的银耳，他回信说已经回京了，已经请云南布政使江运州代办，这几天就能送到。那东西叫翠儿，配上冰糖熬化了，随时进补，与身子最有益的。”“亏得主子惦记着了，银耳今儿上午一船来过，老姜还专门服了信，说是主子的恩典。尹继善这会子来不了，清江口那里去年黄河淤沙堵漕运，今春要补运200担粮到直隶山东，黄河菜花汛就过来，不及早清理就误了大事。继善正召集河道衙门的人议事呢，还有尖山坝工程、春化土松要调民工修筑，这些都是肥缺，要用最清廉的人，也得巡抚操心。我跟他讲啊，你要弄些个河南操娘的黄振国那样的东西去治河筑坝，金秋江苏境、江西境出一处纰漏或绝溃了，老子也就顾不得这几十年脸面交情，非弹劾的你七窍生烟不可。银子如今号线归公有的是，你派的那些河工官敢黑这点新挣钱，我非请亡命棋牌斩了他不可。季善这人我100个放心，不过丑话在前，图个顺利不是。晚间我设水酒一杯给四爷践行，季善必定来的。范时杰是个安静不住的，一边听李卫说话，一边东顾西盼，笑着说：“季善也为这个忙，尹太老相公在北京来信，大太太进封了一品诰命，叫他写诗祭庆，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到红利叹息，李卫转了话题问道：“爷的随从奴才们呢？爷在这边和邢家兄弟练功夫，他们都不在跟前伺候。” 你李卫是天下至道第一能力，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因这两天就要走，我打发他们到街上买图书。皇上仍旧是内热，我已经写信给黑龙江将军，叫他捉活熊送北京取胆。我从这边带点真牛黄回去，还有我母亲也要带点东西，其余的人都在后院打裹行李。但看来你这里还不能夜不闭户啊，大白天的，几个人眼皮子底下竟有飞贼偷我的银子。说着便将刚才那张字条递给了李卫。 是吗？ 李卫吃了一惊，双手接过指尖看看，有一半的字儿不认得，便递给了范时杰。 哎，我说老范，娘西皮这贼也太不给面子，总是我不知什么时候说了满话了，到四爷这儿来出我的丑。你是识字人，给咱念念。 范时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读了诗说道： 哈，这贼不像有歹意，提醒四爷路上小心些。他这么显摆能耐，有意为朝廷效劳也未可知啊。 哼，哥老子的，这都是甘凤池一干人弄的。撒英雄帖在南京会宴，招惹的外省这些不三不四的毛贼来捣蛋，黑嬷嬷陪端木良庸回去完婚去了，原打算请他们顺道护送四爷，如今看起来只有奴才亲自送您回去了。又指着二门前站着的几个仆妇说道：啊，这是黑嬷嬷家的几个亲戚，他老了，叫家里人来伺候端木，端木他们回山东，我留下了这几个人，这几个丫头吹拉弹唱都能来一首，路上伺候四爷到底比男人粗手大脚的好。 范时杰笑嘻嘻的看着邢家兄弟说： 哈哈，怎么不吹嘘打遍山东无敌手了？这回现眼，等着挨你家老爷子的家法板子吧。 李卫便招手叫丫头们进来。 红利见四个人臊得满面通红，忙止住了范时杰说话。当时我们全神贯注练功夫是大意了，何必责之过深呢？我回京还有他们护送，李卫你放心，这贼绝不是冲我的命来的，你也甭亲自送，为一张小小帖子这么闹腾起来，不怕人家笑话你少主子吗？因见那个中年妇人带着四个丫头已经款款进屋，便不再言语。留神打量的时候，那中年妇人约可40岁上下，八八级上插着象牙簪，容长脸高鼻梁，一望可知当年也是个美人坯子。但两个女子形容都还小，只在15、16岁年纪，都是放了足的，一色撒花葱绿裤，鹅黄滚边绣花衫，容貌并不很俊，但齐站一处犹如并蒂两只黄花亭亭玉立，别有一番风致。红利年少才高，风流倜傥，只因是钦差大臣在外，有官务役，身边不便携红带绿，整日只有几个汉子服侍， 见他们风致楚楚，勉然懒言站在书房里， 顿觉精神一爽啊，把玩着手中折扇笑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啊？”中年妇人出前扶了一扶：“ 小妇人姓温，温刘氏，主子叫我温家的就成了。” 又指着两个女孩子说：“ 这两个孩子是两胎双生，都是小妇人的女儿。眉心有朱砂痣的是姐姐，主子给她起名叫嫣红。这个是妹妹，叫英英。” 主子？ 哦，就是黑嬷嬷。嬷嬷本家姓方，永乐靖难年间就败了，我们家那时候是方家的侍仆，端木家是因为收养方家子孙有恩，方家才认了恩亲，对外头说是主仆，其实不当奴才使的，倒是我们温家是地道的低门头。 他没说完呢，红丽已经明白其中的瓜葛了。想不到李卫整日夸说武林里的端木和黑嬷嬷两个家族竟有这么久远的渊源，思量着他笑了：“哦，哈哈，既是方家又是靖难时败的，一定是方孝孺了，忠臣烈士之后，相扶相携300余年，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呀。”说着便取杯要吃茶，温家的不带吩咐，忙从茶吊子上摘下壶烟红搓茶，小心沏了三杯，用盘子端了过来。英英将壶中热水倒了面盆中，又续了凉水，把搭绳上毛巾浸了3块，趁热拧出来。三个刚饮了两口，琴香品味间，热毛巾已经送上来了，红丽不禁笑了：“哎呀，屋里的服饰差事还是要女人呐，我带的几个男仆忠心也尽有的，一到这些事上就活似个傻子。”见李范二人笑着起身要告辞，红丽又忙说：“别忙着走，我还有点事，天也好早晚的了，待会儿我还要去看看李卫设的粥厂，晚间你不是还要请我吗？酒边一同就去了。”“是。”范时杰和李卫对视一眼，又坐了下来。红丽从书架上取下一个镀金木匣子，用手一掀开关，啪的一下打开，取出一封黄绫封面的折子，二人一眼瞧见是雍正常常批复用的请安折子，忙站起身来。李卫便说：“皇上有密谕吗？”红丽点点头，把折子交给范时杰：“给李卫读读。”范时杰一眼瞧见是皇上手迹，忙打一躬，恭恭敬敬地读道：“18日折西，朕近日身心皆有所不安，时时身觉灼热，头亦眩晕，如有鬼神。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性命修养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取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破之以事，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文，一面着人服侍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待朕访求之，不必余有疑难之怀。你见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适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答，将姓名来历密奏以文，朕在传谕该省督府访查，不可视为据文从事。 可留神博问广访，以赴朕意，甚密甚密。李卫和范时杰不禁惊然，看的日期是去年10月25日的，在此之前他们不知上过多少请安折子，一概都批的镇安勿念，办好耳之差事，剩余良药奉镇之类的话。想不到另外给弘历的是这样的旨意，意思迫不及待的在巡捕问医。弘历一笑，收回了折子，我们边走边谈吧。因见后头一个老苍头拍打着满身灰土过来，便叫了进来，老刘头，这三个是新进来伺候书房笔墨的，就在这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房来给他们住，两个女孩子还小，告诉家人不可委屈了他们。又对嫣红莺莺笑道，既来之则安之，凡事不必见外，缺什么管老刘头要，我要出去到李大人府上把墨给我磨好，回来我写字用，架上的书乱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不要整理。说着便和李卫一同出来，邢家兄弟互相使了个眼色，便都随后跟了。范时杰边走边说，四爷，您是便服，我们这身打扮跟着不相宜呀，可否容我们回去更衣再跟着伺候呢？李卫笑嘻嘻的，我轿里随时都有各色衣服备用，范大舅子想当叫花子还是风月楼上的王八头啊，我立时打扮的你鱼目混珠。范时杰是李卫骂惯了的，又接，你要当小叫花我就当老叫花子，你要扮小王八牵马我就扮个老王八。二人斗口，引得弘历在旁笑不可遏。一时二人从李卫官轿里出来，李卫头戴黑缎子六合一筒瓜皮帽，黑缎褂子，腰里悬着槟榔荷包，瘦脸上还挂了副墨镜，活脱一个师爷。范时杰却顶了灰毡帽，灰斧绸袍子外套着青布褂子，却是管家的模样。三人相视不禁哈哈大笑，出了驿馆也不走大路，学一个胡同从小巷里窜出，以里向东北。李卫为穷民专设的粥场就在离粮库不远的玄武湖畔。四月的江南已是花谢树绿，从驿站学北而行，其实已是南京市郊了。但见黄土便道两边杨柳婆娑，暖风宜人，不断头的菜花在西下的斜阳里荡漾有姿，间或有菜田栽种着茄秧、青椒秧、小葱、水萝卜、黄瓜、菜豆、青笋等菜蔬，青翠欲淌。小孩子们在浇菜的水渠边，有的扑蝴蝶，有的捉虫子，有的在戏水玩耍，间或有滑在水里的被岸上一群总脚小子抛泥撒沙打着水仗，有哭的，有笑的，有闹的，有骂的，有大人拉着泥猴一样的儿子打屁股的，一派农家田园风光。三个终日昏头昏脑钻在公事丛中角逐名利的亲贵大员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弘历一边漫步走着一边问李卫，你怎么会想起设驿仓设粥场呢？皇上几次跟我夸奖这事儿，说几时天下都府都办起这个善举，治化极盛也就快到了。 大抵太平日久，地土容易兼并，总归富的少，贫的多，即使太平也不免有水旱蝗灾，历来革命都是雄杰尖角成了这个基呀。从长远说，这真是庙堂百姓二者兼顾的好法子啊。 我没有皇上想那么远，想那么深。 李卫手里拿着一根草节，一点一点掐着在嘴里嚼。 我只晓得人饿极了什么滋味，看见吃的就想抢，看见有钱人就想打。我有一个婶子，丈夫死了十年，守节不嫁，一场蝗灾过去，庄稼吃得像割过一样，他就卖了花了，呵呵，也就是卖银呐。他还要养活儿子啊。 他沉默着，不再言语了。范时杰点头叹道：“ 哎，这是真的。我在芜湖盐道见过刘二饥民暴动。”就是为一斤粮没给足了分量，那个刘二卖柴从那里过，一扁担打得米店老板四脚朝天，几百饥民乘机抢米呀，烧店铺抢银号，连不是饥民的也卷了进去，逢大户人的门就砸，抢粮杀人奸污妇女，费了多大事才镇压下去。杀刘二是我当监斩官，外头设酒祭他的有几十桌呀，我只睁眼闭眼，不敢触着众怒，还亲自过去敬了他一碗酒，这才行刑呢。四爷，你要身临其境就知道了，那真是一触即发，一发就不可收拾啊。 红丽悠悠地望着远处，大约阳光下的油菜田太刺眼，略为眯缝的眼睑中瞳仁闪着光。他舔了舔嘴唇，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卫眼见前面乌沉沉一片高房，四周的墙边站着岗哨，用手一指： 哈哈，这就是江南粮库，过了粮库就是玄武湖，施粥厂就设在湖边。 哦，为什么设在这里呢？ 啊，那边有个破落的五通庙，能遮个风雨，靠湖边有水，洗洗涮涮干净些，病也就少了，离粮库近，取粮方便呢。城里头我不许有讨饭的，外头要安置周到，才不易生事。 三个人边说边走，果然转过粮库，便见浩渺的玄武湖清波连涌，湖南岸西侧一座大庙甚是雄伟，只是年久失修，看去灰蒙蒙的。庙东一边空场，似乎是昔年过庙会的场地。空场东边一排芦席搭起的棚子，旁边垛着半子柴，棚后六个烟筒，炊烟带着火星碧波声直冲而起，轰轰直响啊。因快到饭时了，空场上已经集了上千的饥民，四排队又似散乱的站成了六路，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手里的碗敲得山响，不耐烦的等着开棚舍饭。人群中不时发出争吵声，粗野的骂声，女人奶着孩子哼儿歌声，还有小孩子挨打尖叫的哭声，也不时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哄笑声，乱糟之极呀。范时杰一眼瞧见粮库账房的一个书吏正忙着指挥人从车上卸米呢，却不知姓名。他喊了一声： 哎，你 喂，愣你妈什么？叫的就是你，过来，有话问你。 那厉木去着眼盯了半日才认出来，颠着屁股跑了过来，给范时杰打钱儿。 哎呀，是范大人呐，小的阴贵给方伯大人请安了。 他立起身来，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红利和李威，满脸堆笑。 哎呀，您老人家怎么有功夫到这儿来呀？怪脏的，连个坐处也没有。 范时杰不理会他聒噪，问道， 在这儿趁凉的有多少人呢？ 哎呀，不一等，多的时候啊三四千，今儿人少1500人吧。 按人头分发，一人摊多少粮食？ 3两。 带孩子女人呢？ 回大人，按人头算，孩子也一样，饭钱发竹签子，一个签子一份，省了争吵。 红利在旁插嘴，都是本省的吗？外省人多不多呀？ 燕贵瞟了一眼红利，忙低下头， 哈，回大人，本省10挺里占不到1挺， 李都爷有限命，凡本省饥民给粮回乡，各县地方上还有度荒粮，这里的本省饥民多是家里没有地的，你打发他回去，他依旧的回来。 红利不禁一笑，啊，哪个省来这里讨饭的最多呀？ 河南，不但多，且都是一窝一窝的，有的一家子3代，有的独个来了又去了，叫一群来，最下作了。你少给他盛一点儿，日爹骂娘的乱叫啊，窝子狗似的，吃定了我们江南了。 他脸上带着鄙夷缩了一眼吵吵闹闹的人们，忽又叹息， 哎呀，也难怪他们呢，那边说叫垦荒，有的县八戒田中城报数越多越升官，李保甲长们撵着人放荒熟田开生田，一个不对就拆房子撵人，开出荒来种不出庄稼，原来的地也耽搁了。 范时杰见红利脸色阴沉，只是沉吟不语，便笑道， 哈哈，咱们棚里看看吧。 于是燕贵引导3个人漫步来到棚前，只见6个棚面西坐东，一字排开6口大杀猪锅，都是满满的粥，棚里垛着米袋，摊有守夜的床铺，锅沿上放着几把大勺子，几个火工脱得只剩一件单衫，满头油汗，手握长柄勺子翻搅那米。红利用勺子舀起翻花大滚的粥，看那颜色似灰似红，凑到鼻子近嗅嗅，微微带着股霉味，不禁皱了皱眉头，问李卫，这吃得饱吗？ 吃饱是差不多，这东西不顶饥，几泡尿就饿了，也不能吃饱了，也不能让他饿死，这是我的宗旨。 红利轻声地叹息了一声，放下勺子出棚，沿着场边向西学去。 李卫这个话，他在山东赈灾听山东巡抚也讲过，舍粥是为救荒救命，不能叫灾民吃的比在家种地还强。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